有。我不怕风雪的寒冬， 虽然路途漫长遥远，但我们相依陪伴，留下真情祝福永远，让我们有同样的梦。 明天的未来属于你我。

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，我用一生一世 的心，换你一生一世的情，牵你的手。 人生的喜歌，每回唱歌